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二，农历2月初3，北京晴，15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安徽加快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努力从创新跟跑者迈向领跑者。 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开幕， 张高丽会见新加坡副总理。 中央纪委通报6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的典型案例。 全国两会新闻中心正式启用。 2022年冬奥会市场开发计划启动。 针对美韩执意部署萨德系统，外交部表示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 交通部表示，今年力争使物流成本整体再降400到500亿元。 闽甘宁培育工程试点，东西携手缔造脱贫大讲堂。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共分为7个部分。意见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根本问题，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意见指出，要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加强对课堂教学和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管理，加强教师队伍和专门力量建设，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意见强调，要完善高校党的领导体制，坚持和完善普通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党委对本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安徽时指出，安徽实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有优势，要下好创新先手棋，努力创出新路。安徽以总书记殷切期望为强大动力，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昨天，国家第2个综合性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启动。央广记者张秋实、刘军，安徽台记者张建亚报道。 在昨天举行的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暨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建设动员大会上，我国量子通信领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披露说，由中国科技大学牵头的国际首条千公里量级量子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已经全线贯通，将于近期正式开通。而在去年8月，由中科大主导研制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引起全球科技界瞩目。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 成为创新驱动的一个样本，从基础研究出发，到应用基础研究，到实际的应用，它是全链条的，更加感受到科技的力量和它的价值。 坐落在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规划48万平方米，投资70亿元，各项建设正紧锣密鼓进行。量子信息实验室被称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1号工程。除此之外，中心将重点推进的其他平台建设还包括超导核聚变中心、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联合微电子中心、离子医学中心、分布式智慧能源创新平台、大基因中心。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 推动形成一批颇具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科技成果，努力取得一批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成果，在打造原始创新车联地上求突破。 国家第2个综合性科学中心落子江淮，是对安徽近年来大力推进创新引领战略的肯定。近年来，安徽充分利用建设和无泵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创新型试点省份和系统推进全创改试验的契机，把创新不断引向深入。国家授权的16项创新改革事项去年已经全部启动，2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发展基地效应凸显，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努力从创新跟跑者迈向领跑者，需要安徽更好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砥砺奋进。 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创新成为安徽发展的最强劲增长引擎，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最亮丽的金字招牌。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75号国务院令，公布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从制度层面部署促进我国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条例共6章36条，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为全国政协12届5次会议做准备。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听取了关于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12届4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和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北京会见了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3次会议、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18次会议、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9次会议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1次会议。张高丽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新关系，愿同新方共同努力，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牢筑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拉紧利益纽带，夯实民意基础，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提出了下一步发展目标和任务。双方一致认为，要加大政策支持，推动苏州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扎实推进天津生态城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共同筹划好明年生态城开工建设10周年纪念活动，积极推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实施，着力打造高起点高水平创新型合作平台。会后，张高丽和张志贤共同出席了两国科技、知识产权、信息通信、人文等领域有关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自从2016年7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行以来，各地查处了一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的案例。日前，中央纪委通报了部分地区和单位查处的6起典型案例，分别是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市委原书记刘小龙、市纪委原书记杨卫龙等人，应该是多名党员领导干部长期参与赌博问题被问责。湖北省武汉市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英俊，因对信访举报调查不力等问题被问责。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庄寨镇党委原书记陈光海、镇纪委原书记孔博等人，因下辖村党支部换届选举违规问题被问责。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平、纪委书记王佑坤因班子成员大操大办婚宴问题被问责。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原副县长、县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兼局长王楚雄和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小彪因本系统多人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健和局纪委书记程岩因对本单位人员受处分决定落实不到位被问责。 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2届5次会议将于本周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新闻中心昨天正式启用，截至目前已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全国两会。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全国两会开幕在即，位于北京市复兴路梅地亚中心的全国两会新闻中心正式启用。梅地亚中心位于北京城区西南部，临近中央电视台，在中心的二层分别设有新闻发布厅、采访接待室、外国记者组、港澳台记者组、境内记者组等房间。700多平方米的新闻发布厅可以容纳数百人就坐。按照惯例，这里将举办外长发布会等10多场专题发布会，多个采访接待室也可以完成不同规模的采访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记者可以通过新闻中心提出采访需求，在现场一些工作人员仍对设备和相关服务设施进行最后的检查调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直播多场发布会。工作人员张雪峰： 这是一个新的360录音机，今年第一次用的，就是原来咱们不是使 CD 在放音吗，做音源吗，然后现在用数字化的音源设备。 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梅地亚中心的部分区域还设有无线网络。 我们还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区里面，包括新闻发布厅里面，还提供无线上网的这个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 这网速能达到多少？ 我们是双百兆，我们就是百兆的上面，所以说呢，这么多座席共享的一个百兆。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计划启动发布会昨天举行。冬奥会筹办工作开始提速，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随着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郭金龙、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IOC 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茹科夫将手持着雪花放入雪山的凹槽，现场的雪山闪耀起璀璨金光。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计划正式对外发布。郭金龙在启动发布会上向全世界的企业发出了邀请。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外企业和各界朋友积极参与进来，加强交流合作，共创奥运品牌。 阿里巴巴在今年成为了国际奥委会的顶级赞助商。北京冬奥组委财务和市场开发部市场开发处处长唐永红表示，在前期调研中，他们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冬奥会来展示品牌的意愿强烈。 我们大概对30个行业将近100家龙头企业进行调研，近半数的企业表达了他们参与和支持的愿望，会有更多的中国品牌的企业参与到加入到支持冬奥会的行列中来。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就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一事表示，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美韩承担。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据报道，乐天集团27号召开理事会，批准同韩军方的萨德系统部署地土地置换协议，之后韩军方将加快工作进程，争取在3到4个月内完成部署。有媒体提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耿爽表示，美韩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中方反复强调，我们理解有关方面维护自身安全的合理关切，但一国的安全不应该建立在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上。遗憾的是，韩方罔顾中方的利益关切，执意配合美方加紧推进有关的部署进程，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的不满。 耿爽称，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 我们强烈敦促有关方面停止相关的部署进程，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交通部部长李小鹏昨天表示，今年将大力支持互联网加交通运输、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等项目，力争使物流成本整体再降400到500亿元。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国务院日前批准印发《“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我国交通运输总投资规模将达到15万亿人民币。交通部部长李小鹏解释，预计我国铁路运营总里程要增加约3万公里，其中高铁增加1.1万公里，尤其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运输效率，提升服务品质。 2016年，据不完全的统计，公路和水路两个方面 一共实现降成本365亿元。2017年，力争呢能够再降400到500亿物流成本。要畅通物流的大通道，建设综合交通的枢纽，发展多式联运，提升物流的效率。我们要重点支持50个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线的建设，建设改造400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服务区。 去年11月，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高兰县兰新钢铁以去产能为名建新厂增产能一事。甘肃省政府近日认定，兰新钢铁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备案环评、产能置换等手续的情况下，违规自行建设了一座40吨转炉及相关配套设施，已对相关部门和人员作出处理。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 甘肃省政府认定，兰新钢铁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在高兰县黑石川高载能产业园区开工建设一座400立方米铸造高炉，2013年10月建成投产。公司在未取得备案、环评、产能置换等手续的情况下，于2013年9月自行启动了转炉炼钢项目建设，2015年8月建成，2016年6月初开始进行调试。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相关部门对事件展开了调查，甘肃省政府责令兰州市政府立即查封转炉设备，问责相关人员。兰州市政府向甘肃省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对兰州市分管副市长、工信委主任、兰州市发改委、环保安监及高兰县委、县政府负责人等分别给予告诫约谈、警告、记过、诫勉谈话、记大过等处分。 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近日，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国务院早已取消的职业资格认定在海口复活一事。海口市纪委对此事调查后认定，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璇、副调研员张小红、物业管理处处长张立民三人违反政治纪律，致使海口市住建局出台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相违背的相关文件。梁璇、张小红作为复核人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张立民作为出核人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梁璇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张小红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张立民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收缴违规收受的礼金。 按照北京市的要求，办理居住登记卡只要提供在北京的固定住所证明、出示身份证件并提供近期的照片就可以办理。但昨天却有听众反映，北京丰台的一个派出所要求办理居住卡必须先购买指定品牌的摄像头。央广记者肖源报道。 市民薛女士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杨桥派出所的要求。 他们就说是这是派出所规定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你就去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的那个片警跟我说，说就是上面规定的。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份通知的真实性。 我们这儿要求没有这个不给您办， 没有摄像头不给办。 对，租房的原来不用，就是上礼拜五刚规定的。 反正派出所给我们要求就是买摄像头就办，不买摄像头就不办。 在杨桥派出所户籍室，一位女民警看到这份通知有些诧异，而另一位男性民警说有这样的规定。 在房主都让装这东西，装这个探头，属于记房措施，记房就是技术防范， 建议都装。你问问居委会他是怎么操作的。 他有这便宜，好像100多块钱。 薛女士认为，这根本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这样的规定既不符合政府的相关要求，也有违常情常理。 毕竟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很隐私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让我购买一个摄像头？还有就是你要在京东网上购买指明的360的水滴型摄像头，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指定这个商品的品牌和型号呢？ 昨天下午2点左右，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称，下午又接到通知，不需要买摄像头了，还按正规的程序办理。昨晚，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回应中国之声的报道，称已经关注此事，并正在展开核查。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昨天下午，聚力中国共赢央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年中国品牌集结行动启动仪式在厦门举行，80多家福建知名企业参与，与央广共同携手，凝聚中国品牌力量，共创中国品牌价值。传播中国品牌最强声音。央广记者陈庚、马宁报道。 为长期中国品牌明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江海清出席了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我国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强国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如何使企业更好地发挥品牌的引领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企业在行动，媒体也在行动。现阶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以新型广播融合发展为战略目标，全力打造新型媒体集团，愿与广大企业共同携手，凝聚中国品牌力量，共创中国品牌价值，传播中国品牌最强声音。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经济之声分别针对各自频率的特色，推介了央广的资源和价值。央广传媒发展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跃进表示，央广将发挥中央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为中国品牌的健康成长、更多的走向世界搭建平台。 本次中国品牌的集结行动，更是立足于央广与中国品牌实现价值共享，让央广为成就中国品牌贡献力量。 与会企业家认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年中国品牌集结行动，在依托央广强大的媒体平台，凝聚中国品牌力量，引领中国品牌转型升级，实现品牌价值与媒体价值的共赢等方面，都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厦门燕之屋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健： 老百姓是更加注重品牌，更加注重品质，所以燕之屋呢是非常有决心传递给全国的消费者一个品牌的信心。 CTR 央视市场研究总裁助理赵梅表示，央广作为中央媒体，其强大的传播力和公信力将会极大的助力品牌成长， 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更好的一个对于有代表性的、有引领性的意见领袖人群的影响力。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青山乡党委在换届选举中注重预警预审，把好代表委员关口，确保选出了人民信得过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央广记者葛修远报道。 这是评议的 评议表。 嗯，评议表这是候选人预备的问题表。 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青山乡党委的办公室里，乡党委书记陈桂花正在向记者展示2016年青山乡换届选举时所做的厚厚的十几本候选人台账。青山乡村民黄玉珠在此次换届选举中当选西宁市人大代表，他明显感觉到这次换届同以往比不一样了。 今年这就严实点，以前就是不太那么严。 市人代表，您这个是过了几轮啊？ 三轮吧，村上推荐、乡上推荐还有县上推荐。 选举的过程当中做的这种各类的资格审查大概有几次？ 三次吧，乡上一次啊，县级一次啊，配套服务这些审查是关于的，全都有。 从源头对候选人进行把关，是青山乡党委在换届选举中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候选人除了要经过村民、党支部的公示评议，还要经过多部门的联合审查，最后要经过乡党委确定的政治素质好、品德好、履行能力好、表率作用好、群众基础好、作风廉洁干净的五好一连原则进行综合审查。青山乡党委书记陈桂花： 多部门审查，我们有工商、有公安、金融部门，比如说有没有违纪违法的，有没有不守信用的。 在整个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2016年乡镇换届中，纪检、政法、计生等多部门联动对代表资格及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共核查出14名不符合代表资格的人选，有效保证了该县乡镇党代表、人大代表的质量，选出了人民信得过的代表。 国务院扶贫办和福建、甘肃、宁夏携手共同启动了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闵甘宁培育工程试点。工程实施2年多来，激活了贫困村的内生动力，促进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央广记者许新霞、张子亚、王岩报道。 福建南安市梅山镇荣中村工农业年产值超过1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2000元。2014年10月起，闵甘宁培育工程试点启动，到荣中村学习培训的人络绎不绝。培训采用1+11模式，学员到荣中培训基地接受1个月技能培训，毕业后返乡开展创业实践。基地则为参训学员进行11个月的跟踪帮扶和指导，确保返乡创业计划得到落地发展。到荣中村参加培训是宁夏永宁县闵宁镇木兰村的张彩霞梦想起航的地方。培训结束后， 返乡的张彩霞联合全村128户枸杞种植户，成立了永宁县木兰红枸杞种植收购专业合作社。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现在参加合作社的贫困户全都脱贫。 2014年的贫困户就在合作社社员里面占25%左右，给这些贫困户到16年，每亩都创收到5000元以上了，在2016年全部脱贫。 据统计，两年多来，荣中培训基地培训了来自宁夏、甘肃、福建三省区的48个贫困县学员近1000名，学员创业成功率达到50.6%，累计带动2000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创业行动。全国人大代表、荣中村党委书记李正生： 东部在西部，先富帮后富，在帮的过程当中，又可以实现共享发展双赢。 新闻动车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发布，央行对将中国债市纳入国际主要债券指数表示欢迎。文化部对网络表演市场随机公开执法检查，请听报道。 最高法白皮书设专章阐述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最高法专门出台指导意见，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或变通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介绍， 2013年至2016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3718名被告人无罪，依法保障无罪者不受追究。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消息称，欢迎和支持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国际主要债券指数，同时简化管理流程，取消投资额度管理和相关资金汇入汇出限制。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指出，这有助于境外机构投资人持有人民币资产，进一步促进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我觉得对于就是吸引更多的长期这个国外的投资者进入我们的债市，对于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对于降低国内债券的收益率来对冲一些资金的外流，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文化部昨天部署对50家网络表演经营单位随机检查，抽查数量占全国总数的50%。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巡视员刘鲁平表示，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网络表演者，则将列入行业黑名单，给予封号处理。 针对提供三俗和禁止内容的网络表演的，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为要求表演者实名注册并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的，未在表演频道内及表演者视频上标注经营单位、标识等信息的。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成果文件选编一书近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在国内外出版发行。 在38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全国妇联昨天决定授予关改玉等10位杰出女性全国38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全国妇联同时授予龚丽君等300人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授予北京市西城区妇幼保健院等200个单位全国38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内蒙古自治区对接央企恳谈会昨天举行，现场签约88项，签约金额达4020亿元。 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昨晚在中国评剧大剧院开幕，开幕演出剧目为中国评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评剧《母亲》。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田园卫东，主播忠诚于方。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海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光 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北京时间7:00。